第94回，四僧宴乐御花园，一怪空怀情欲喜。画表孙行者三人随着宣召官至午门外，黄门官及时传奏宣禁，他三个齐齐站定，更不下拜。国王问道：“那三位是圣僧驸马之高徒，姓甚名谁？何方居住？因甚事出家？取何经卷？”行者急上前，意欲上殿，旁有护驾的喝道：“不要走，有甚话，立下奏来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我们出家人得一步就进一步。” 随后八戒沙僧一句进前，长老恐他村鲁惊驾，便起身叫道：“ 徒弟呀、啊，陛下问你来因，你即奏上。” 行者见他那师傅在旁侍立，忍不住大叫一声道：“ 陛下轻人重己，既招我师傅为驸马，如何叫他侍立？世间称女夫谓之贵人，岂有贵人不做之理？” 国王听说，大惊失色，欲退殿，恐失了官瞻，只得硬着胆叫进士的取绣墩来，请唐僧坐了。行者才奏道：“ 嘿嘿，老孙祖居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，负天母地十列武生，曾拜至人学成大道，复转仙乡，消居在洞天府邸，下海降龙，登山擒兽，消死明，上升级，官拜齐天大圣，晚上琼楼喜游宝阁，会天仙，日日歌欢，居圣境，朝朝快乐。只因乱去蟠桃宴，大梵天宫被佛擒缚，困压在五行山下，饥餐铁蛋，渴饮通知，五百年未尝茶饭。幸我师出东土，拜西方，观音教令脱天灾，离大难，归正在瑜伽门下，就会悟空，成名行者。”国王闻得这般名重，慌得下了龙床走进来，以玉手挽定长老道：“ 驸马，也是朕之天缘，得遇你这仙音仙眷。” 三藏满口谢恩，请国王登位。复问：“ 那位是第二高徒？” 八戒撅着嘴扬威道：“ 老猪先是为人贪欢爱懒，一生混沌，乱性迷心，为时天高地厚，难命海阔山遥，正在悠闲之际，忽然遇一真人，半句话解开夜网，两三言劈破灾门，当时醒悟，立地投师，仅修二八之功夫，竟练三三之前后，行满飞升，得朝天府，可蒙玉帝厚恩，官赐天蓬元帅，管押合兵逍遥汉阙。只因蟠桃酒醉，戏弄嫦娥，折官衔，遭贬临凡，错投胎，脱生诸相，住福陵山，造恶无边，遇观音，指明善道，皈依佛教，保护唐僧，竟往西天拜求妙典，法会悟能，称为八戒。” 国王听言，胆战心惊，不敢观许。这呆子越弄精神，摇着头，撅着嘴，撑起耳朵，呵呵大笑。三藏又怕惊驾，即斥道：“ 八戒收敛， 方才插手巩俐，假扭斯文。”又问：“ 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？” 沙和尚合掌道：“老沙原系凡夫，因怕轮回访道，云游海角，浪荡天涯，常得衣钵随身，每练心神再舍，因此虔诚得逢仙侣，养就孩儿配缘刹女，功满三千，和合四相，朝天界拜玄穹，官授卷帘大将，是欲 凤辇龙车，封号将军，也为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，贬在流沙河改头换面，造孽伤生。幸喜菩萨远游东土，劝我皈依，等候唐朝佛子，往西天求经国政，从此立心复修大觉，指何为性，法会悟净，称为沙僧。国王见说，多惊多喜，喜的是女儿招了活佛，惊的是三个实乃妖神。正在惊喜之间，忽有正台阴阳官奏道：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，人子陈良周堂通礼，一配婚姻。国王道：今日是何日辰？阴阳官奏：今日初八，乃戊申之日，猿猴献果，正宜进贤纳事。国王大喜，即着当驾官打扫御花园馆阁楼亭，且请驸马同三位高徒安歇，待后安排合锦家筵，找公主匹配。众等亲尊，国王退朝，多官皆散不提。却说三藏师徒们都到御花园，天色渐晚，摆了素膳。八戒喜道： 呵呵，这一日也该吃饭了。 管办人即将素米饭、面饭等物整担挑来，那八戒吃了又添，添了又吃，直吃得撑肠煮腹，方才住手。少卿又点上灯，设铺盖，各自归起。长老见左右无人，却恨责行者，怒声叫道： 悟空，你这猢狲，翻番害我！我说至去倒换官文，莫向彩楼前去，你怎么直要引我去看看？如今看得好吗？却惹出这般事来，怎生是好？ 行者陪笑道：嘿嘿，师傅，仙母也是抛打绣球，欲救援成其夫妻，似有暮鼓之意，老孙才引你去。又想着那个给姑不金寺长老之言，就此检视真假。世间的国王之面，略有些晦暗之色，但只为见公主何如耳？ 长老道：你见公主便怎的？ 行者道：老孙的火眼金睛，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，富贵贫穷却好施为辨明邪正。 沙僧与八戒笑道：呵呵，哥哥近日又学得会相面了。 行者道：切，相面之事当我孙子罢了。三藏喝道： 且休挑嘴，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，过何以处之？ 行者道：嘿嘿，且到十二日会喜之时，逼那公主出来参拜父母，等老孙在旁观看，若还是个真女人，你就做了驸马，享用国内之荣华也罢。 三藏闻言越生嗔怒，骂道： 好猢狲，你还敢害我哩，却是不能说的，我们时节上已上了九节七八分了，你还把热舌头夺我，快早加饶！你休开那臭口，再若无礼，我就念起咒来，叫你了当不得。 行者听说念咒，慌得跪在面前道：默念，默念，若是真女人，在拜堂时我们一起打闹皇宫，领你去也。 师徒说话不觉早已入更，正是沉沉宫漏，阴阴花响，绣户垂珠箔，闲听绝火光，秋千锁冷空留影，羌笛声残静四方。绕屋有花笼月灿，隔空无数显星芒。杜鹃啼歇，蝴蝶梦唱，银汉横天宇，白云归故乡。正是离人情切处，风摇嫩柳更凄凉。 八戒道： 师父，夜深了，有事明早再议，且睡且睡。 师徒们果然安歇。 一宵夜景已提，早又金鸡唱晓。五更三点，国王即登殿设朝。但见宫殿开轩紫气高，风吹玉月透清晓。云移豹尾旌旗动，日射螭头玉佩摇。香雾细天宫柳绿，露珠微润圆花娇。珊瑚舞蹈千官列，海燕和清一统朝。众文武百官朝罢，又宣光禄寺安排十二日会喜加筵。今日妾整春雷，请驸马在御花园中款玩。吩咐一致司领三位贤亲去会同馆少坐，找光禄寺安排三席素宴去比奉陪。两处俱着教坊司奏乐，服侍赏春景消迟日也。八戒闻得，应声道：陛下，我师徒自相会，更无一刻相离。今日即在御花园饮宴，待我们去耍两日，好叫师父替你家做驸马。不然这个买卖生意弄不成。那国王见他丑陋，说话粗俗，又见他扭头捏颈，举嘴巴，咬耳朵，迹象有些风气，有恐搅破亲事，只得依从，便叫在永镇华衣阁里安排二席，我与驸马同坐；留春亭上安排三席，请三位别坐，恐他师徒们坐次不便。那呆子才朝上唱个诺，叫声多谢，个个而退。又传旨叫内宫官排宴，召三宫六院后妃与公主上头，就为天庄暖子一待十二日加配。将有四时前后，那国王排驾，请唐僧都到御花园内观看，好去处。净铺彩石，建凿雕栏。净铺彩石，净编石畔长奇葩。建凿雕栏，建外栏中生一回。腰桃米翡翠，嫩柳闪黄泥。不觉幽香来绣满，行沾清味上一朵。凤台龙爪，竹阁松悬。凤台之上，吹箫引凤来仪；龙爪之间，养鱼化龙而去。竹阁有诗：费尽推敲栽白雪，松轩文集烤成珠玉铸青匾。假山全石翠，曲水碧波神。牡丹亭蔷薇架，叠锦铺绒。莫离剑海棠旗，堆霞气宇，芍药异香，蜀葵奇艳，白梨红杏斗芳菲，紫蕙金萱争烂漫，立春花木笔花，杜鹃花妖妖灼灼，含笑花凤仙花玉簪花战战巍巍，一处处红透胭脂润，一丛丛芳浓锦绣围。更喜东风回暖日，满园娇媚逞光辉。一行君王几位观之良久，早有一致司官邀请行者三人入留春亭。国王携唐僧上华衣阁，各自饮宴。那歌舞吹弹铺张陈设，真是峥嵘昌河曙光生，凤阁龙楼瑞霭横。春色细铺花草秀，天光遥射锦袍明。笙歌缭绕如仙宴，杯甲飞船玉液清。君悦晨欢同玩赏，华夷永镇是康宁。此时长老见那国王敬重，无计可奈，只得勉强随喜，成是外喜而内忧也。坐间见壁上 挂着四面金瓶，瓶上画着春夏秋冬四景，皆有题咏，皆是翰林名士之诗。春景诗曰：周天一气转红军，大地熙熙万象新，桃李争艳花烂漫，燕来画栋蝶香沉。夏景诗曰：熏风拂拂思迟迟，宫苑流葵映日辉，玉笛音调惊无梦，几何相散到庭尾。秋景诗曰：金井梧桐一夜黄，珠帘不卷夜来爽，燕之射日辞巢去，燕折芦花过别香。冬景诗曰：天雨飞云暗淡寒，朔风吹雪几千山，深宫自有红炉暖，道道梅开玉满栏。那国王见唐僧恣意看诗，便道：驸马喜玩诗之中之味，必定善于吟呢，若不吝珠玉，请一韵各合一首如何？长老是个对景忘情、明心见性之意，见国王亲重，命合前韵，他不觉忽谈一句道：日暖冰消大地君。国王大喜，即召侍卫官取文房四宝，请驸马合完录下，四镇缓缓位置。长老欣然不辞，举笔而合。合春景诗曰：日暖冰消大地君，玉园花卉又更新，和风高雨民沾泽，海燕和清绝俗尘。合夏景诗曰：斗指南方白昼迟，葵云流火斗光辉，黄鹂紫燕啼宫柳，巧篆双生入将尾。和秋景诗曰：香飘橘绿与橙黄，松柏青青喜降霜，梨菊半开攒锦绣，笙歌韵彻水云响。和冬景诗曰：瑞雪初晴气未寒，奇峰巧石玉团山，炉烧瘦炭微酥酪，袖手高歌已翠兰。国王见和大喜，称唱道：好个袖手高歌已翠兰。遂命叫方思以新诗奏乐，近日而散。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尽受用，各饮了几杯，也都有些酣意，正欲去寻长老，只见长老已同国王在一阁。八戒呆性发作，应声叫道：呵呵，好快活，好自在，今日也受用这一下，却该趁饱睡觉去也。沙僧笑道：哈哈哈，二哥腿没修养，这七宝玉如何睡觉？八戒道：哦，你哪里知，俗语云，吃了饭不停尸，肚里没板支里。唐僧与国王相别，只谨言只谨言，径至亭内，嗔责他三人道：这行货越发村了，这是什么去处，只管大呼小叫，倘或恼着国王，却不被他伤害性命。八戒道：没事没事，我们与他亲家礼道的，他便不好生怪。常言道，打不断的亲，骂不断的邻，大家耍子怕他怎的？长老斥道：叫拿过呆子来，打他二十禅杖。行者果一把揪翻长老，举杖就打。呆子喊叫道：驸马爷爷饶罪饶罪。旁有陪宴官劝住，呆子爬将起来，突突囔囔的道：哼，好贵人，好驸马， 侵害未成，就行起王法来了。 行者捂着他嘴道：嘿嘿，莫胡说莫胡说，快早睡去。 他们又在刘春亭住了一宿，到明早依旧宴乐，不觉乐了三四日。正值十二日家臣有光禄寺三部各官回奏道：臣等自八日奉旨，驸马府已修完，专等妆奁铺设，合锦宴已完备，荤素共五百余席。国王欣喜，正欲请驸马复席，忽有内公官对御前启奏道：万岁，正宫娘娘有请。国王遂退入内宫，只见那三宫皇后、六院嫔妃引领着公主都在朝阳宫谈笑，真个是花团锦簇，那一片富丽妖娆，真胜似天堂月殿，不亚于仙府妖宫，有喜会加言新词四首为证。喜词云：喜喜喜，欣然乐意，结婚姻恩爱美，巧样宫装嫦娥怎比，龙钗与凤逼，燕燕飞金缕，樱唇皓齿朱颜，袅娜如花轻体，锦重重五彩丛中，香拂佛千金对里。惠词云：惠惠惠，妖娆娇媚，赛毛强其楚媚，倾国倾城比花比玉，装饰更鲜艳，插环多艳丽，兰心蕙性清高，粉脸冰肌荣贵，黛眉一线远山微，窈窕嫣然攒锦对。佳词云：佳佳佳，玉女仙娃身可爱，实堪夸，异乡馥郁脂粉交加，天台福地远，怎似国王家，笑语纷然交态，笙歌缭绕喧哗，花堆锦器千般美，看遍人间怎若他。因此云：因因因，兰麝香喷，仙子镇美人群，嫔妃幻彩，公主妆亲，云鬓堆压髻，霓裳压凤裙，一派仙音嘹亮，两行珠子缤纷，当年曾结成鸾信，今朝幸喜会佳音。却说国王驾到，那后妃引着公主并才女宫娥都来迎接，国王喜滋滋进了朝阳宫坐下。后妃等朝拜毕，国王道：公主贤女自初八日结彩抛球，幸遇圣僧，想是心愿已足，各衙门官又能体振心，各项事俱已完备，今日正是佳期，可早赴合锦之宴，不要错过时辰。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，奏道： 父王，岂赦小女万千之罪，有一言启奏，这几日闻得宫官传说唐圣僧有三个徒弟，他生得十分丑恶，小女不敢见他，恐见时必生恐惧，万望父王将他发放出城方好，不然经伤弱体，反为祸害也。 国王道：孩儿不说，朕几乎忘了，果然生得有些丑恶，连日叫他在御花园里刘春亭管待，趁今日就上殿打发他官文，叫他出城去好会宴。公主磕头谢了恩，国王即出驾上殿，传旨请驸马供他三位。原来那唐僧捏指头算日子，熬至十二日，天未明，就与他三人计较道： 今日却是十二了，这事如何去除？ 行者道： 那国王我已识得他有些晦气，还未沾身，不为大海。但只不得公主见面，若得出来，老孙一去，久知真假，方才动作。你只管放心，他如今一定来请，打发我等出城。你自应城莫怕，我闪闪身就来，仅仅随护你也。 师徒们正讲，果见当驾官同一致司来请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去来去来，必定是与我们送行，好留师父会合。” 八戒道：“送行必定有千百两黄金白银，我们好买些人事回去，到我那丈人家也再会亲耍子而去也。” 沙僧道：“二哥前着口，休乱说，只凭大哥主张。”遂此将行李马匹俱随着那些官到于丹池下。 国王见了，叫请行者三位近前道：“汝等将官文拿上来，朕当用宝花压交付汝等，外多备盘缠，送你三位早去灵山见佛。若取经回来还有重谢，留驸马在此，勿得悬念。” 行者称谢，遂叫沙僧取出官文递上。国王看了，即用了印，压了花字，又取黄金十锭，白金二十锭，了达亲礼。八戒原来财色心重，的确接了。行者朝上唱了个诺道：“ 嘿嘿，阔子阔子。”便转身要走，慌得个三藏一咕噜爬起，扯住行者，摇响牙根道：“ 你们都不顾，我就去了。” 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，丢个眼色道：“ 嘿嘿，你在这里宽怀欢会，我等取了经回来看你。” 那长老似信不信的，不肯放手。多官都看见，以为实是相别而去。早见国王又请驸马上殿，找多官送三位出城，长老只得放了手上殿。行者三人同众出了朝门，各自相别。 八戒道：“我们当真的走哩？” 行者不言语，只管走至一中一城接入，看茶摆饭。行者对八戒沙僧道：“ 嘿嘿，你两个只在此，切莫出头。但一成问什么事情，且含糊答应，莫与我说话，我保师父去也。” 好大圣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即变作本身模样，与八戒沙僧同在意内，真身却晃得跳在半空，变作一个蜜蜂，其实小巧淡见赤黄，口甜为力，随风飘舞癫狂，最能摘蕊与偷香，渡柳穿花摇荡，辛苦几番陶染，飞来飞去空茫，酿成浓美自何长，只好留存名状。你看他轻轻的飞入朝中，远见那唐僧在国王左边绣墩上坐着，愁眉不展，心存焦躁，竟飞至他皮卢帽上，悄悄地爬及耳边叫道：“ 师父，我来了，切莫忧虑。” 这句话只有唐僧听见，那伙凡人莫想知觉。唐僧听见，始觉心宽。不一时，公关来请道：“ 万岁，何锦家言已排设在知阙宫中，娘娘与公主俱在宫伺候，专请万岁同贵人会亲也。” 国王喜之不尽，即同驸马进宫而去。正是那携主爱花花作祸，禅心动念念生愁。毕竟不知唐僧在内宫怎生解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